免费换钻石啊， 那换黄金呢？ 公费减半呢、啊、3月8到11号女神节就来国华换新吧，买首饰到国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换上我喜欢的外套，不低头也不低调，想达到我嘴角习惯的微笑，我这事物绝不动摇。黑夜的咆哮在这一秒全都无所谓，就让我迎接咆哮， 无趣的编曲风格，动感的节奏当中又略带一点热血，这首破晓特别适合做我们的起步歌哈。在魏晨自信而饱满的歌声当中，全新一期的音乐加速度又和您见面了。各位早安，我是千纯。 狂野，不慌。 边界的人言，与和抱歉的感谢，恰好的一足够，问你多温柔。从想念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 声音的冠军张碧晨带来这首《开往早晨的午夜》。相信吗？真的会有听友偶尔在午夜零点啊，给我们后台发送早安的问候，告诉我迫不及待的在等待我们的音乐加速度闪亮登场。每次看到，心底真的会充满了感激，就快要睡不着，快要失眠了。于是那样的夜晚，对于我和听友来说，就是一趟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联系我们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 你们说的那个我行我素是一种特色，独自看电影那又如何，我很快乐，真的快乐，没带路钱。是螺旋的人

在刚刚一首蔡健雅的《可爱》当中，在讲的是一个现象啊，就是好多女生在偌大的城市里啊，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影等等等等。那久而久之呢，就被贴上了一个孤独的标签呢、啊，并且自己也逐渐相信说自己可以一个人生活，不用看谁的眼色，也不用取悦谁啊，无拘无束，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偶尔难道你不想尝试一下找人陪着啊，尝尝恋爱的滋味吗？你被我写在我的歌里。 都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 明白说还不哼唱两句，上次放这首歌就唱来着，我自己都不记得有吗？ 哎呀， 这时段我们就来听一组甜蜜的情歌对唱吧，好不好？刚刚打头阵的是 SHE Ella 陈嘉桦，这首苏打绿带来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实在是有点颠覆我们的认识哈，Ella 唱的反而是男声区，然后苏打绿唱的是女生的音区哈。而这首女生部分也是来自 SHE 这个台湾女生组合的成员，她的名字叫做田馥甄。嗯，而可惜这个男生部分的这个组合已经解散了，虽然汪东城在之后的个人发展也很不错，但是我们也仍然很怀念当年的飞轮海。 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

当我们跟随着轻快的节奏翩翩起舞的时候，那时候是状态最佳的时候。 Better When I'm Dancing 来自 Megan Trainor， 哇，小胖妞 Megan Trainor 回归的新单 No Excuses 官方超清 MV 前两天大首播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刘畊春呢在里面瘦了不少，而且歌还是那么的朗朗上口。今天他将发行自己的第三张专辑，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好了，要查询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加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身上赛过火力灰， 冒菌赛过门张飞，干斩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河边炮地雷经过嘴， 喝醉很憔悴，是满了千人吹， 你是西山挖过煤， 还是懂得见过鬼， 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 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飞，小小的人儿啊，风水一起呀，天天就 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叫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 貌美赛过七仙妹， 婀娜多姿又翡翠。 是红男绿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 纯洁幸福勇敢追，爱他爱 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是白天摸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 非常喜欢他这样垮垮的唱法，副歌一起来。 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 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 啊。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追，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配，为了不输大声擂， 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配。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啊， 天天就爱穷开心呐、 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 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 再一遍， 小小的人儿啊， 风水起呀、啊， 天天就。穷开心呐、啊， 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 Again， 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啊，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啊，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假不正。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I-M, M, M, M, M. Just put your paws up, '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baby. My mama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 we're all on superstars. She rolled my hair, put my lipstick on, in a glass of her boudoir.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loving who you are, she said, 'cause he made you perfect, babe. So hold your head up, girl, and you'll go far. just be a queen.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Give yourself prudence and love your friends. Subway can't rejoice your truth.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secure, I must be myself, respect my youth. A different law is not a sin. Believe capital H I am. Hey, I know the novel of this record ends. Me, I'm on it, brule, by eye. Don't be a drag, just be a queen. Whether you're broke or evergreen, your black, white, beige, Chola descent, your Lebanese, your Orient. Whether life disabilities left you outcast, for leader teased, rejoice and love yourself today, 'cause baby, you were born this way. No matter gay, straight or bi, lesbian, transgender lif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survive. No matter black, white, or beige, Chola or Orient, m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Be brave. 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到的三首歌曲，第一首歌不用多做介绍了，花儿乐队《穷开心》。微信公众账号上听友冷妹说，就是喜欢这种没心没肺的唱法，说不出来的亲切和喜欢。是的，我想大家的感受和你都一样啊。第二首歌 Lady Gaga Born This Way 是首英文歌曲，而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首广东话的作品，来自邓丽欣，叫做 No One Knows。 邓丽欣是83年十月份出生的一位歌手，这个年龄在这个领域要是再不红呢，真的就很艰难了哈。2002年出道至今十多年，可是他给我们最大的记忆点无非就是方力申的前女友或者人气组合 Cookies 的成员啊，而这个组合好多90后肯定都完全没有听过。所以后来邓丽欣就转战了影坛，早前呢她凭电影空手道首度获封影后啊，在24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中荣获最佳女主角，而在下个月即将举行的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当中，她被提名了最佳女主角，首度角逐金像奖的影后，要与黄金花的毛舜筠、相亲相爱的张艾嘉、明月几时有的周迅和29+1的周秀娜一起来争夺影后的殊荣。喜欢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 深深地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

世界从每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爱要精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爱要精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用心刻画 最幸福的风格。 迪迪说，哎，纯姐，今天你的歌曲都这么清新啊，不止清新的还很甜蜜，有没有？刚才我们听到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昨天给大家做了一道脑洞题啊，大家都积极参与了，第一次知道答案的朋友都忍不住捧腹，我们今天就请出这个脑洞题的主角，携手 Elva 带来败给你。 笑话想动都别急，要我陪你吃冰，恋爱是什么逻辑，双生星座和命令到底是在你心里，一走进电梯就要一如真理，是在乎我有得比，但我遇上你却那么情不自禁，甘愿被你蹂躏，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火星，我越来越记忆，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地， 你爱我所有爱生气，喜欢我还醉意，好面子要加算计， 好想被你吃定， 带给你 说话的眼睛， 带给你 微笑的魔力， 不知不觉 想每天跟你在一起， Ooh baby baby Ooh baby baby Ooh baby， 带给你少一根神经， 爱上你这是我的命， 我们世界 都对都有默契， Oh baby baby Ooh baby baby Ooh， 其实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只是穿的心感谢而已，明明你很自恋，信着你是第一，你耐心还有爱心，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我越来越记忆，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地， 很奇怪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我一不能 败给你说话的眼睛， 败给你微笑的魔力， 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 Ooh baby baby Ooh baby baby Ooh， 败给你少一根神经，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世界连个嘴都有默契， Ooh baby baby Ooh baby baby Ooh， 我现在败给你爱上了你，看到小狗就蹲下去，一吃惊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开心，败给你爱上你，看不见你会生病，原来我也有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 你也有温柔的时候，看不太起头，因为天上下着红雨，我还没有睡醒，只要一个我彻底这样一个你，竟然等于我爱你，爱上你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我爱你我爱你你我爱上你， 我只靠着这一天跟你在一起， Ooh baby baby Ooh baby baby Ooh love，Ooh baby baby Ooh baby baby Ooh love， 败给你 败给你 败给你， 谢谢谢。 昨天我们脑洞题的大主角啊，全世界的单车都让给他骑的罗志祥和萧亚轩带来的败给你。Song River Lee 说，大早上爬起来加班的路上被纯姐的歌一连虐了好几首， 那我就是在自虐咯。好吧，不要听这么甜甜的歌了好不好，一连听了好多首，我们换一首英文歌来听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来自 Charlie XCX，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之前我们说2008年有一个内地组合至上励合出道啊，其实再往前倒十年，1998年，哇，当时正值大红大紫的范晓萱突然剪掉了长发，留起了寸头，而鼻钉纹身啊也开始在她的身上出现。那一年她毅然放弃了公司，打造给她的阳光小魔女的形象，发行了创作专辑 Darling。 她说，我是范晓萱，21岁，我要做自己的音乐， Darling 不是我的转型之作，我只是在这个时候做回了我自己。 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这样压抑的醒了，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失恋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耳边听到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吧哈。现在的范晓萱已经很少露面了，偶尔因为李泉我们可能才联想到她，上次看到她应该是在2016年的那个中国好歌曲的节目当中哈。我记得去年在新歌声的节目当中导师互问的环节当中，新加入的陈奕迅被问到说最欣赏的女艺人是谁，杰伦一直在旁边暗示说就你旁边那个，没有想到耿直的 Eason 说他当时是不假思索地说，哦，那我会想到范晓萱。所以有个性有才华又活出最真实的自己的美丽的女生，即使淡出人们的视线呢，可是总会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起她，对不对？比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时不时把她的歌拿出来温习一下。刚才听到的是范晓萱的哭了，接着我们听到郁可唯和徐怀钰合唱的温习。 这是来自郁可唯和徐怀钰合作的《温习》。冷妹说，哎呀呀，我都是第一次听呢。是的，我也是，我实在说不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今天放的每一首歌曲都充分的暴露我的年龄。好，来来来，我们换一首歌来听。这是来自 Coldplay， 我觉得大家听到前奏都应该知道是哪首歌了哈， Viva la Vida。 When I gave the wor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 I used to roll the dice, feel the fear in my enemy's eyes.The crowd would sing. Now the old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One minute I held the key, next the walls were closed on me, and I discovered that my castle stands upon pillars of salt and pillars of sand. I hear Jerusalem bells ringing, Roman Catholic choirs are singing.Missionaries in a foreign field. For some reason I can't explain. Once you've gone, it was never, never an honest word.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Sound of drums. People couldn't believe what I'd become. Revolutionaries wait for my head on a silver plate. Just a puppet on a lonely string. Oh, who would ever want to be king? I hear Jerusalem bells ringing. Roman Catholic choirs are singing.Missionaries in a foreign field. For some reason I can't explain. I know St. Peter won't call my name. Never an honest word. But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Coldplay Viva la Vida。你昨天好像在听 Bon Jovi 歌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刚刚解散 Fall in Love 哈，这个歌坛大事，这边有人合体，那边就有人解散哈。已经将近有五年没有发行新专辑的飞儿乐团，也终于在最近宣布即将发布新歌。本来呢，歌迷是很激动的，但是女主唱詹雯婷，也就是飞儿，她发了一条推文，却激起了千层浪。她说自己已经被退团了，但是依然祝福两位老师能够写出更棒、更优秀的作品。这好像也不是飞儿乐团第一次爆出解散的传闻了哈。其实早在去年的11月，就有记者爆料说，陈建宁在没有取得共识前，就代表飞儿乐团和华研签约，然后私吞了2000万的签约金。而主唱飞儿则以自己和华研没有签订合约为理由，拒绝录制飞儿乐团的新专辑。哎，陪伴了听友14年的飞儿乐团，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哈。已经过去了14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飞儿乐团的第一张专辑有多令人惊艳，还记得吗？我们来听这首《你的微笑》FIR。 习惯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着感觉甜蜜的发酵，100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的代价，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乱世就微笑，别人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 乐团的三个成员都很有才华啊，正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梦想，所以才组成了 FIR， 才有了无数乐迷们难以忘却的这个飞儿乐团。其实多一个人或者少一个人都不会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飞儿乐团，可是呢事已至此啊，身为局外人我们只能选择祝福，是不是？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广告后回来。 幸福报道，隐藏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教，把爱紧紧抓牢，最妙，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的心中围绕，别人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生活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2度。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较好，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已好转，天气以阴到多云为主，气温和昨天持平，比较适合假日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莫文蔚全新单曲《慢慢喜欢你》正式上线，歌曲由李荣浩作词作曲，荒井十一担任制作。这首甜美的歌曲很适合春天的气氛， MV 也围绕团圆和相守的主题。今年是莫文蔚出道25周年，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以及新专辑都在积极筹备中。新专辑会包含上半场下半场两部分曲目，上半场的曲目中莫文蔚会和过去合作过的音乐人激出新火花，例如已发布的《如初之光》和姚谦、李思松一起回归初心，而下半场则是会和许多从未合作过的音乐人有非常惊喜的音乐碰撞。而李荣浩和荒井十一这两位就像是从上半场过渡到下半场的最佳队友，一起从不散不见来到新专辑，这也是莫文蔚第一次演李荣浩的作品。最后来关注原创歌手李海东2018全新单曲《因你而来》近日发行。《因你而来》是一首意境优美的歌曲，歌词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阵阵暖意。因你而来，彼此关怀；因你而来，无处不在。每一句歌词都能让大家感受到他对梦想的执着。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几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阵风掠过我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n a colorful day It's never lose my passion L'amour fait la douleur Et la chute is on my way 身边，但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微信公众账号张宁航说，哎呀，一改这个清纯甜蜜风格，文艺了文艺了。我说文艺这个词儿吓谁呢？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个导演很火啊，然后有个关键词也很火，就是文艺。我还跟老白说，因为他那个节目不是叫娱乐最王牌嘛，他们的 slogan 是文艺最前排。我说这个你们节目可怎么办啊，这个文艺这个词儿最近有点被黑化啊。其实呢，无关这个文艺这个词儿怎么说和这个导演啊，我们好多人注意到或者说关注到去年这个电影《冈仁波齐》，也无非是因为歌手朴树他献唱了主题曲 No Fear in My Heart， 对不对？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博出位的年代哈，人人都想红。其实我觉得大概啊，大家应该都忘记了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应该把自己的心放静下来，放静下来，然后放平，就像范晓萱那样，她在少女时代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做一个逆行者，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虽然在逆行，可是她却始终忠于自己。接下来听一首张靓颖的《放轻松》。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全部歌单。 加速度，精神焦虑，变得很残酷。每个生存在这颗星球的生物，似乎都能避免有时被欺负。 张靓颖，这是她早期的一首作品哈，感觉这个风格还有点张惠妹的影子在里面。我们都放轻松，系好安全带，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 音乐快快车道。 着隔壁那位，也不客气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身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隔壁那位，一个起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身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瘦一点，没有女孩子会嫌自己很瘦，对不对？来回顾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第一首歌曲 Beat It 来自 Michael Jackson， 他唱滑的声线真的无人可以代替哈。第二首歌来自狮子合唱团的 Lion， 耳边听到的这首来自 Elva 萧亚轩瘦瘦瘦瘦，送给所有在这个春节期间吃好喝好的朋友们啊。话说每逢佳节胖三斤，三斤完了又三斤，老铁们是不是扎心了？十五过完，我不知道大家照镜子以后发现有没有脸又圆了一圈啊？不行不行，要把这首歌赶紧送给你们。在十六之后，我们要立一个长志啊，想想怎么样来告别自己的蝴蝶袖啊、白白肉啊之类的。当然，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好心态。我昨天还看到说，戚薇在微博上发了一个照片，然后发了一句配文说。宁胖的精致，不瘦的雷同。宁胖的精致，不瘦的雷同，听起来真的很有道理。可是你要仔细想一想啊，所谓胖这件事情，在女明星身上它是不存在的呀。所以，看看还是自己该何去何从吧哈。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全部歌单。 音乐快快车道。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时间来到9:54，我是千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小东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送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是一个很大的祝愿，可以媲美那个世界和平，叫《天下太平》，来自陈奕迅、张学友。下周见。 大战差点触发过，他与他争拗后果，各有各突然离座。结果面对分手的痛楚，当初伤好成就干过，回家先知肚饿，寂寞地成无花果，恭喜欠伴侣也好。怀念难过，便算他的最大痛楚。失恋算什么？日后或会讲过。失去什么？仍然留住两臂，当初两个变一个，独立如初。问孤单怕什么？一夜任意消磨，自